1039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，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反贼朱梅被自己的手下王行瑜把头给割了下来，朱梅这搭档呢李晕也准备跑路，但是想了一圈呢，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合适，去河中吧。河中是谁在那儿呢？王重荣在。王重荣在王行瑜兵变的第一时间表示愿意接受李晕的政治避难。到了之后呢，王重荣果然诚信守诺，还亲自出城迎接。这一进城啊，李晕的头就成为了王重荣的功劳。唐末著名的二人转搭档，现在可以说是身手分离，其父地府。唐熙宗光绪3年6月6号，山寨皇朝倒台的6个月后，凤翔，李轩3个月前刚刚从兴元搬到了凤翔。这下一站他想回长安。茶余饭后，李轩经常朝着长安的方向眺望，在他心里该涌起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势海内兮归故乡的感伤了。他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如此这般的思念长安。虽然说知道自己的长安城被人蹂躏得像瓦砾场，但是呢，在那儿的一草一木还都留着自己的回忆，那儿的一砖一瓦还刻有祖宗的辉煌啊。可是凤翔市长李昌福不让他回来。您别指责李昌福阻人还乡，这3月以来，李同学极尽地主之谊，伺候李轩比这伺候老子还上心呢。他在极力修复跟李轩之间的关系，甚至还试图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来。在朱梅死后，李昌福呀不安分过一阵儿。他呢曾经跟朱梅一起搭台唱过戏，而且呢还派兵追过皇帝李轩。虽然说他及时醒悟，投了李轩关键的一票，但是呢难保对方不会秋后算账啊。在听说李轩要回长安时，他马上有地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远远的去凤翔城外迎接圣驾，恭敬的请进城来，把李轩的出差生活安排的无微不至，又借口长安宫殿正在重新维修，将李轩 留在了凤翔。他相信这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日子久了，李轩一定会察觉自己的忠心。他似乎成功了。李轩每次见到他都是和颜悦色，直到有一天出了一件突发事件。这一天呢，李昌福正在逛街，这走着走着就碰到一队人。这队人马呢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，人数众多。这是李轩的神策禁军，领头的军官呢叫杨守立，是当朝最牛太监杨富公的干儿子。但不巧的什么呢，李昌福的出行档次也不低，这一下呢，两队相向而来，堵在了中央。谁先过谁后过，这不是交通的问题，是面子的问题。中国的事儿啊，一牵扯到面子，这里面东西就复杂了。从官职说，这俩差不多，杨守立呢还兼着一个节度使的职位。按照关系呢，杨守立仗着干爹的威风，似乎占了上风。但是呢，您别忘了，这可是人家李昌福的地盘啊，我要让你过去了，那我李昌福以后怎么在凤翔混呢？李昌福咬紧牙关，忘了爱屋要及乌，坚决不让路。我让你过去了，我神策军的威风那不就扫地了？杨守立抽出大刀，要夺取鹿泉，捍卫尊严。那得了，您都抽刀了，那就动手吧，谁赢了踩着对方的身体走过去就是了。这一场街头的打架斗殴事件惊动了上头，李轩赶紧叫了太监前去维稳。据说双方啊打得非常投入，根本没理会旁边跺着脚尖着嗓门喊助手的公公。到了夜晚，这场鹿泉争夺战终于结束了，双方打了一平手，谁也没走过去。他们呢收拾同伙的尸体退了回去。打架结束，事情却滑向混乱的深渊。到了晚上，李轩的皇宫开始戒严，已经跟东道主发生了肢体接触，难保对方不会气急败坏地搞报复呀。他们担忧在第二天就成为了现实。李昌福彻底怒了，他忘了把李轩请进来是为了联络感情的。嘿，在我的地盘，给你吃给你穿，你们还要欺负到我头上来。李同学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，第二天早上，愤怒的李昌福带着手下冲到李轩的行宫，准备找李轩讲讲理儿。可是呢，到了门口一看，哟，对方戒备森严，想见李轩，对不起，不接待。气急败坏的李昌福在门口放了把火，然后呢，拍拍屁股走了。走之前还喊了一嗓子：“我明天还来，皇上你考虑要不要见我啊？”第二天，李昌福放的火刚刚被熄灭，李轩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。李轩同学最近身体不好啊，也许是思长安心切，也许是两次逃亡奔波已经摧毁了他的健康，又可能跟后宫有关系吧。没空想了，地头蛇李昌福突然变脸，借机发难，眼前就是一大难关呢。李轩发火说：“说了要团结要忍让，你们还是给我闹事儿，你们说怎么办？”在李轩的愤怒之下，站着的是杨辅公杜让能，还有另外一名宰相韦昭度，以及惹事儿的主犯杨守立。杨辅公表示，作为神策军领导，对此事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，但是李昌福此人胆大妄为，天子保镖都敢打，指不定哪天要欺负到皇上头上了。最后呢，杨辅公宽慰李轩说：“神策军也不是吃素的，区区一个李昌福何须担忧。”这惹事儿的杨守立表态愿意戴罪立功灭了李昌福。最后他重申了一下，李昌福那小子非常猖狂，自己出手也是维护皇上的尊严。 李轩没理会他，把目光呢转向了杜让能。在接到消息后，杜让能第一时间赶到了刑营，在听完事情经过后，他知道这事儿啊有点大，强龙不压地头蛇嘛，真要动起手来，哪有这无根之父非玉之子说的这么轻松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危机已经造成，指责禁军胡来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眼巴前还是要他们去退敌呀。杜让能站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，皇上不用怕，我决定留在行宫陪同禁军将士一块杀敌。韦昭度呢也往前站了一步说，我把我老婆孩子都送到军营去，要活一块活，要死一块死。是啊，到了生死关口，你别指责，你也别找借口，更别扯皮，现在需要的就是力量，紧紧握在一起的力量。杨家父子感激地看了两位文官。在这一刻，皇帝、太监、禁军、学士、宰相第一次团结在了一起，要共同面对眼前的这个难关。他们呢，关好宫门，点好将士，备好战马，专候李长福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李昌福还真来了。李昌福虽然自己是一个枭雄新丁，但他呢对于皇上的这些神策军还真没放在眼里。隔一年前，他就跟朱梅联手把这帮家伙追的是哭爹喊娘，今儿个他要将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再一次揍出凤翔。等他领着军队兴冲冲来到行宫外后，发现了一些不对的气氛。那位死对头杨守立已经带着禁军列阵接上，对方没慌乱，李昌福的心头闪过这么一丝不安。但是呢，脸皮儿已经撕破了，顾及这些有什么意思呢？打吧。这场仗打得非常激烈，有那么一会儿李昌福就要取得胜利了。可是呢，刚等他打退一波，另外一波又拥了上来，李昌福开始慌了。这不是他认识的唐朝禁军呢，这以前的禁军只要真打仗一般都是往后躲，嘿，怎么这会儿这么勇猛，都有点过分了。在这些对手里，李昌福还发现了一个特别不要命的，这人长得特别丑，贼眉鼠眼，呲着牙咧着嘴，杀起人来还嗷叫，而且呢好像跟自己有仇，专门朝自己的方向冲杀。李昌福最后还是撤了，在全军覆没以前，这位凤翔市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在奔出城门那一刻，他有些后悔前日的冲动，不过就过过路嘛，要是自己忍让一下，何至于反被客人给赶了出来呢？哎呀，冲动是魔鬼，面子害死人呐。李昌福回头张望凤翔城，这座枭雄根据地可是当年的哥哥李昌言留给他的。但是呢，他哥哥是怎么得到的呢？那是玩阴的，人家郑田送的，这不是正当得到的，那对不起，总有一天您得吐回去。在凤翔，李昌福已经现在还了回来，但是呢还有一个人得找他要利息。这个追债人自认有索要债务的权利，谁呀？就是之前那个长得贼眉鼠眼，好像就跟李昌福前世有仇今世有怨的神策军都头。在李昌福逃跑之后，他呢成为了追击总指挥，他叫李茂贞。咱们说过，李同学这长相啊 有点对不起观众，但你长得帅有什么用呢？特别是当时这混乱年代，是不是？没用啊。所以说归根到底，男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要归于实力的。可是呢，乍一看李同学好像也没多少实力，不像高骈那么有背景，是吧？不像朱温那么滑头，也不像李克用那么勇猛。但是呢，这哥们儿怎么就爬到现在的高位呢？他有一个优秀的特性，勤奋。成功的道路啊有很多，勤奋就是其中一条。这样的路不好走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可以选择这条路。汗水洒下，总会有人看在眼里。有一个看到了李茂贞的勤的，就是郑田。郑田当年在凤翔传习天下时，长安禁军云集凤翔，而李茂贞呢，正是其中一名小队长。郑田看他勤勤恳恳做事，认认真真训练，和和气气做人，见到领导打招呼，看到下属不摆架子，觉得哎，这人还不错，于是呢，就把他给提了上来。果然，李茂贞在龙尾坡之战当中立功，开始走上职场的升迁之道。对于李茂贞来说，郑田就是他的伯乐。在当年郑田被李昌言弄走时，李茂贞就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火种，总有一天我自己得为恩师讨一个公道。现在李昌言已经死了，那这个账对不起，当然得由你李昌福来还了。两个月后，李昌福终于走投无路，被人砍下脑袋，结束了在枭雄班短暂的学习过程。这枭雄班也是死亡班，有钱没料，你别进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热烈欢迎一位新同学。没过多久，李茂贞因功升任凤翔节度使。坐在凤翔的办公室里，李茂贞仿佛还能看到郑田的身影，那位瘦弱的儒生倜傥不凡呐，指挥大军不怒自威。恩师啊，当年你受的委屈我已经帮你讨回来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在意，这是你的超然之处，但也是你的短处。做人得对得起自己，愚忠那一套已经过时了。想到这儿，李茂贞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。咱不必去猜他心思里想什么，咱们只要知道枭雄班又来了一位猛人。据说呀，后来有人给这枭雄班的尖子生排了个号，北丐李克用，西毒李茂贞，东邪杨行密，南帝朱三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尘埃落定，胆大的野心家朱梅死了，内讧的山寨地李晕死了，疯狂的招待所所长李昌福也死了。李轩，那咱回家吧，凤翔也待腻歪了。李轩点头不做回答，这不是他摆架子，是他已经病了，病得连大气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那咱们可得抓紧了，死在他乡为野鬼，倒进门内方家魂呐。二月十四日，李轩起驾回京，此时再也没人来阻止李轩回家了。归去来兮长安已无城，胡不归。二月二十一日，回到长安的李轩对于野草丛生、鸡不飞狗不跳、只有一些野狐仙子来回窜的景象是毫不诧异。 他站在长安街头，悲从中来啊。这是我的长安城啊。深宫一角曾经满手是泥，无忧亦天真。兴元大殿初登大宝，嬉笑看群臣。马场之上跨马执鞭，挥汗纵舆情。朝会之时愁眉不展，军情似火焚。长安城外回头再望，仓皇向西奔。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快乐的、痛苦的、无知的、醒悟的、得意的、悔过的，通通都已逝去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长安街边公卿残骨仍白森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太庙之内先祖之魂犹悲嚎。在回到长安的第二天，李轩拖着病体跪在太庙之内，上面先祖的名字赫赫在列。将近300年，先人传下的辉煌唐朝在自己的手上已经半毁。自己也曾想过努力，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躲避。也曾经力挽狂澜，但自己亦是汪洋一孤舟啊。物悔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李轩表示想哭，哭吧，这又不是什么罪，且尝尝这阔别已久的眼泪，他很心酸，很苦涩。于是，在太庙当中，一个20多岁的男人哭瘫在地。半个月后，李轩因病永远地离开了，享年27岁。他的一生是为快乐奋斗的一生，可是成年之后的他没有多少快乐的回忆，在其噩梦的深处是冷漠父亲的漠视面孔，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，是各地枭雄狰狞的面孔，是捉摸不定又爱又恨这田干爹的脸。大唐朝在他的手下终于进一步地滑向深渊。现在他走了，而咱们大家呢，还得在乱世的日子里活下去，还得将迎来你的继任者。铁打的江山，流水的帝王，大唐朝又要换皇帝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大唐朝的新皇帝叫李晔，是李轩的亲兄弟。面对眼下混乱的局势，他能够挑起拯救唐朝的大梁吗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禅乐被称为梵拜，也叫佛赞，它是佛教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在拜佛礼佛的过程中，人们唱诵赞美佛祖的音韵，